多飯食，我哋最積極。HK Peanut.com， 我係譚志強。 花生當飯食，我寧願聽人力講下笑啫。HK Peanut.com， 我係探長。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 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咁啊，即系送走咗阿天马先生咧，戴耀廷其实呢件事本身，即系你话个集会点样都好，咁即系其實剛才有些東西要補充啦，咁有個朋友話喺呢個集會完結之後呢，其實就有啲人打到共產黨屌你老母，即講埋嗰啲嘢呢，就即令到件事呢有少少膠膠地嘅。咁但係好坦白講，即係一個政治意味咁重嘅集會去得嚟，都係所謂叫一個即係政治最即係最關心政治嘅香港人。咁你冇辦法，就係、是、有啲人係真係要喺呢班群眾裏面吸納自己嘅支持，咁所以佢做啲好出位嘅嘢呢，就同以前呢阿教主嘅路數係一樣嘅，即係勢不驚人，即係語不驚人就勢不休。咁於是呢，你會發覺好多人就希望搶佔咗自己嗰 3-5% 嘅支持呢，佢就會做啲好出位嘅嘢。咁所以嗰啲好出位嘅嘢呢，包括係即係突然間攞跑都可能會做咗出嚟嘅。咁個問題就係話件即係究竟件事個策略係咪大家就係、是即係想向呢個方向走呢，咁大家即係深思一下啦。咁但係好坦白講呢，第三節呢其實準備咗講嗰啲嘢亦都係好沉悶嘅，即係算數呢，就係、是、有 Q 得佢好沉悶啦。即係其實有啲嘢係枕住不斷我都會提，不斷都會講，其實就好簡單一樣嘢。你其實我都係講緊佛思緊，即係兩三年之後個區議會形勢同埋嗰個立法會選舉形勢。即係你有兩個思考啦，第一就係話你會覺得嗰個選舉個議席係完全冇關係嘅，即係等於你之前啲人講什麼焦土政策，其實真係會有啲人開始覺得焦土政策係唯一一個選擇嚟嘅，因為點解呢？你要正路去同佢選呢，你係選佢唔贏嘅。簡單嚟講就係話人哋有能力去派蛇齋餅種，簡單能力就係話人哋有能力動員身邊嗰啲所謂叫非政治類嘅群眾，例如你做啲咩公司啊，你會唔會喺大陸公司做，喺中國公司做呢，你就會多好多人哋去影響你嘅政治取態啊，諸如此類。因為泛民嘅人係冇辦法動員到呢一部分嘅群眾呢，咁所以選舉上面呢一扎群眾你是很难去将它动员出来投票支持给你觉得是泛民光谱里面的候选人的。问题就是说当你知道了动员这些群众是这么难的时候，究竟你整个板块有没有人 target 这些群众去做一些选举工程呢？我是发觉到现在为止都是没有的。即亦都系呢一樣嘢，係令我2016年之後，即、就、係、是、對成個政治形勢嘅悲觀係從此而來嘅。因為你慢慢會知道一個選舉究竟個策略係點樣定調，同埋究竟真係要做一個區選咧，係點樣做，乃至到成個立法會嘅形勢，究竟你點樣去揼所謂嗰啲叫支持者翻嚟？咁但係我睇到嘅嘢，由2011年開始睇，只會係因為個社會媒體，即係個網絡媒體嘅興起，大家去更加去易接觸一啲所謂叫最激進或者係最同時代冇脫節嘅人。咁於是咧，你就不斷去做一啲 content 去 fit 俾呢啲人啦。咁熱血時報咪咁嚟嘅咯，迷迷新聞咪咁嚟嘅咯。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睇到呢兩間嘢咧？即其實衰啲講句都係執笠啦，係咪？咁、那個問題就係話，佢未執笠之前，佢係做緊啲咩嘢呢？係佢係做緊新聞，係佢係做緊一啲好關於政治嘅嘢，同埋係 fit 好多所謂叫 opinion 嘅嘢落去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2014雨傘運動之前後到而家已經差唔多4年啦。咁問題就係話呢四年呢一類型嘅網媒去 Q 咗邊呢？其實大家呢係唔知嘅。即係證明呢一個策略係啱定唔啱呢，亦都係唔知嘅。反為喺迷迷即係新聞之後取而代之嘅，係咪淨係消防員退休咁簡單呢？唔係，係變咗 press logic。咁係變咗啲咩嘢呢？係啲生活啊，醫即係叫富刊題材啊，即係大家一啲關心嘅新科技啊， 飲食啊、旅行啊嗰啲嘢，即係當然嗰啲嘢係咪唔值得大家做？咁又唔係啦，好多人都做緊啦。咁問題就係話，即係嗰啲叫咩世代潮流就好好相相嘅。咁問題就係你會發覺真係要吸引到一啲所謂叫唔係淨係 political junkies， 我成日用呢個名，即係你如果成日諗住點樣吸引啲 political junkies 去進行你嘅選舉工程，即係回應翻我呢節開頭啱啱講嗰樣嘢啦。咁其實你永遠都唔夠一個所謂叫做好 solid 嘅一個 foundation 去操作你嘅選舉工程。做選舉第一樣嘢最緊要嘅係乜嘢？係人，係支持者。你唔係去打，即係你唔係去選舉嗰刻先去打呢支持者翻嚟。如果你選舉嗰刻先打呢支持者翻嚟，你係蚊瞓啦，即係大家有眼睇嘅。問題係你點樣喺選舉之前去打一班自己已有嘅支持者翻嚟，係喺選舉之前可能一年要做嘅嘢嚟嘅。咁個問題就係話，你當你一年鋪排咗，你可能選舉嗰刻可能有自己10個 core， 又或者5個 core， 又或者3個 core， 你要喺呢個情況之下，由嗰10個、8個 core 裏面幫你打1000票翻嚟、2000票翻嚟，呢一個先係大家真真正正討論緊嘅選舉策略。而所謂嘅選舉策略就並唔係喺你 Facebook 嗰度發飛機文，即係我知道呢個世界咧，其實好多人都中。於寫呢啲飛機文嘅問題就係話，你啲飛機文係咪影響到一班會投票嘅人去支持一個你心儀嘅候選人呢？即係呢一樣嘢係未必你心目中嘅影響咁大。咁如果你未影響咁大嘅時候呢，係咪大家即係作為一個政治參與者，又或者係從事社運，即係對社運關心嘅人呢，都係有一個比較宏觀啲嘅策略去諗下，究竟你 care 唔 care 選舉呢？即係呢個 fundamental question。你如果係唔 care 選舉嘅話，你咪一路喺度即係可能封殺大擾啊，你學咗李儀咁啊，唔大問題嘅。你最緊要話俾人聽，你係一個咩人得啦。咁所以唔好話俾人聽你支持社運，社運係揼石仔嘅嘢嚟嘅。咁所以。當然啦，即係最唔揼石仔嘅係邊一班咁嘅拳頭幫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拳頭幫嘅沒落同而家嘅社會氣候關唔關事嘅咧？佢從來都覺得，即係嗰班人從來都覺得賣政治論述係賣到啲議席翻嚟嘅。咁當然，咁得翻幾個議員咧，就得翻最做地區事務最勤力最誠懇嘅一個人。咁其他政治論上係咪等於呢條線係完全攞唔到票咧？即係有啲嘢係蒲咗面咧，大家係唔能夠。仲係覺得自己係一個嘩我 sell 政治論述好叻啊咁於是呢我就即係去到2020日選舉嘅時候有票。你最緊要諗係點樣喺選舉之前即係有一班團結到嘅群眾去幫你推行你嘅選舉工程，就唔係話選舉工程嘅時候先諗下邊度搵義工，嗰樣嘢係唔係必然嘅。咁所以其實無可奈何又好，點樣都好，曾幾何時在下都係一個非常之支持政治論述嘅人，但係去過經過兩次選舉之後，即係如果你操作係真係多咗嘅時候呢，你會發覺嗰啲政治論述唔係唔緊要，但係嗰啲政治論述絕對唔足夠你代表呢個派別去贏到一啲你心目中嘅票源。更遑論啦，即係如果你係支持一個派別，你當然係咪喺泛民呢個光譜裏面游嚟游去，你掘咗隔離啲票囉，冇問題嘅。但係即係我覺得我同我身邊嘅朋友多數都係希望喺泛民呢個餅裏面擴大，而多於就喺派別之間即係光譜裏面之間大家互相去爭票囉。即係我覺得呢個重點好緊要嘅。咁所以我從來做緊嘅嘢都係即係希望即係睇新聞嘅人又或者一啲聽節目嘅人，如果同佢身邊嘅人討論開嘅時候會多啲子彈，即係譬如同人拗港珠澳大橋應該點樣拗呢，即係剛才第一節討論到的問題就是說究竟是不是應該討論一個高爾夫球場應不應該知不應該起屋呢，即有些東西是太過簡單了，即如果你純粹就是因為高爾夫球場的地契就來到而覺得地契大到不如博了它 起住宅啦這樣，其實是真的過於膚淺的討論來的。即如果你當然你可以聚焦一個問題就是說一個高爾夫球場的地契，於是就是說究竟木球會是不是應該收回地契啊，又或者在京士柏所謂叫伊利沙伯醫院附近那些平地是不是應該收Q曬它，不如教堂就剷平它啦，起埋屋咪仲好。即你之後的討論就是這樣的啦，足球場應該剷咗它啊，籃球場應該剷咗它啊，那你不是發展體育咩？咁你而家啲僆仔都冇地方練波係咪，咁你足球隊都冇一個所謂叫主場，小西灣都話要辦外隊嘅，咁你點呢？ 即係嗰啲地方唔適合踢啲國際賽事嘅，你唔好叫曼聯去嗰度同你踢一場表演賽，真係多 Q 魚。雖然我去過睇，咁但係問題就係話香港係需要一啲大型嘅體育設施，去話俾人聽，去證明你自己係一個第一。你97年之後係馬照跑，舞照跳，所以你唔好同我講鏟咗個馬場去，因為香港有兩個馬場啦嘛，不如鏟咗個快谷起樓啦，嗰笪地起碼值幾一千幾百億，咁就支持咯。即係討論社會就唔係咁樣討論嘅，嗰啲叫做民粹。咁所以呢有好多嘢係要大家居安思危。其實做網台做咁耐，即係我係講緊我自己2013年第一次開，唔係 sorry， 係2011年之前喺 My Radio 同 Judy 人力哥 Judy。咁你喺嗰時俾我睇到嘅嘢就係話，第一網台節目係有周期性嘅，一到有啲咩政治議題啊，又或者選舉前後啊，又或者你嗰段嘢可以，即係你嗰個 section 可以 tag 邊個落去啊，你嘅 rating 就會直接影響到，因為你幾時都有一班 political junkies 覺得自己應該吸收嗰啲節目，要去攞子彈，攞子彈做咩呢？係攻擊自己嘅政敵，咁啊過於膚淺嘅，其實有時啲嘢。問題係你幾時都係，你成日都諗住養住呢班咁嘅人係冇，係真係冇乜前途。你其實應該 cater 更加多。一啲本来唔听网台节目嘅人啦，更加唔留意新闻嘅人啦，即係例如我媽嗰啲，即係有大新闻佢咪睇囉。咁但係问题就係话，当佢啲大新闻唔識点同人讲同人拗嘅时候，佢咪要问下我攞下料啊，咁都要讲㗎，都要識得讲㗎。咁即係所以呢，其实有好多呢啲 training 呢係从日常生活之中嚟嘅。只不过就係话，你永远要知道，除咗打嘴炮之外，更加难嘅係你 sell 你身边唔睇新闻嘅人点样去所谓叫启蒙佢，开始对身边嘅嘢有少少基本嘅認識。咁所以就係話，你第一件事要衝破隔膜，你要去擴大自己本電話簿。你係唔應該淨係同身邊同即係政治意見嘅人傾偈，即係譬如你嘅 Facebook， 咁嗰個係一個好出名嘅一個回音廊，唔係音廊，係回音廊。咁於是你永遠就只會淨係見到一啲同即係自己意見相近嘅人，你永遠就喺度打飛機。反為你不如諗下，即係更加多嘅角度。第一，即係如果係做網台嘅話，你係可唔可以即係做一啲新啲嘅網台呢？即係譬如大家從來只係熱烈討論緊香港嘅政事嘅時候，可唔可以即係多啲國情嘅討論呢？咁於是呢，其實我係即係喺呢一方面即係認第一呢，我唔知邊個認第二。即係我係好希望即係有資源，起碼就有人才啦，做網台嘅人呢係更加多。做即係 diversify 嘅 topics， 第一唔好局限喺政治啦，第二就係話有啲你會覺得係好從前係好倒米嘅嘢，即係譬如即係講國民貴，屌香港人即係國民貴係邊個都未必知啦，但係問題做下做下，哦原來佢成日爆料嘅，啊咁你係應該要聽下佢喎，係咪？咁你冇辦法唔多謝徐向光嘅，咁所以即係徐向光係邊個？支聯會常委，最老土嘅、最難做嘅你先要做，即係呢個係我一路以嚟。嘅即係想講嘅嘢嚟嘅，咁除此以外就係話，即係我覺得已經係到咗香港，你會見到淨係睇得 TVB 新聞，即係你好易睇到嘅。今年選舉咧，其實個氣氛唔係咁熾熱嘅，亦都會你見到唔係得熾熱起嚟咧。其實 TVB 係冇做過選舉論壇嘅，因為點解啊？佢會知佢會幫你炒熱緊個選舉嘛。如果而家個投票率係43%，TVB 做完選舉可能45%噶啦，佢就係唔想要嗰2% 嘅人咯，簡單。咁你作为一个喺香港觉得自己要打到共产党嘅人，即係好多人喺屋企自己讲緊佢咁嘅说话啦，你点打到共产党啫？你係要俾啲时间去投入啦，你係要俾啲时间去识一啲以前唔投票嘅人啦，去捉一啲唔系选民嘅人登记做选民啦。即係呢啲系啲最基本最在地，亦都系最唔起眼，但系大家最要做嘅嘢。咁所以即係唔係話賣廣告，其實係真係有需要知道未來兩年個政治嗰個氣氛個氛圍會點樣走，而從而而家呢一刻去開始為兩年之後將會發生嘅嘢去做一啲緊密嘅工作。咁雖然即係好老實講，嗰隻 app 呢係真係即係而家係仲係即係好初創嘅階段。問題就係話，如果冇大家嘅投入、大家嘅參與嘅話呢，有啲嘢係根本上起動都係唔足夠嘅。即係其實喺隻 app 嘅討論，因為我即係有啲技術問題啦，又或者再下係果粉嘅關係啦，咁於是遇到類似類 遇到挫败，系唔能够成功。咁但系咧，头先基本上经阿大师系一只手摸一摸之后咧 ，fix 完咧之后 OK 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其实我都作出咗好多讨论嘅，例如系咩咧，入啲咩资料啊，点样入啊？你而家 project 嘅 scale 系几大啊？你冇咗呢啲最基本嘅 projection 嘅，即系最基本嘅。嘅預計嘅話咧，呢只 app 係起唔到動嘅，咁所以就係話唔係要捉你身邊嘅人去睇呢只 app 咁簡單，而係話真係可以參與嘅，麻煩你俾個 message 小弟睇下有咩可以幫到手，因為冇人咧係咩都做唔到嘅，所以即係。都是讲返嗰句，如果你会觉得呢个社会系需要改变嘅，呢个政治气候需要改变嘅，大家系要落手落脚做。即系嗰种做嘅方法唔在于喺 Facebook 打嘴炮，而系更加需要参与一啲，你要了解下一个选举点样做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我会见到嘅系身边嘅人系好努力做緊呢啲嘢嘅，即系譬如生卡啦。咁我第一个问题问佢，哇屌揼区点样揼出嚟嘅呢？喂，其实你真系要即係簡單講一樣嘢，就係話你要幫你區入面嘅人去解決一啲社區問題囉。即係例如唔知佢住喺邊度嘅，住喺單棟樓宇係冇大廈天線嘅，佢要搵魚骨天線嘅。佢要處理嗰個居民係點樣搵一個魚骨天線返嚟去整喎。嘩大佬。咁呢啲可以我哋做咩入 app 囉。即係你起碼就係知道咗喔、哦、原來喺呢度呢邊個呢就可以搵邊個師傅呢嚟整魚骨天線，同埋係安裝個新嘅魚骨天線。呢啲咁嘅嘢就唔係政治论述可以帮到你嘅，你明唔明啊？你到咗2019要去打仗嗰刻，你就会发觉做区呢就係、是、实实在在帮你身边去计到几多票。因为点解呢？上个礼拜之记个节目就访问咗胡志伟，有半个节目都喺度讲緊，又或者喺节目单即係两节节目嘅中间嘅时间都系讨论緊点样做区，点样去揼啲票返嚟。即係其實佢就俾咗好個例子，就係話你點樣將個骨灰庵可以成功安放到喺本區，而又其實居民反對又唔係主流意見呢？即係基本上你要幫政府去 sell 你區內嘅居民點去幫佢安置，即係擺一個叫骨灰安置所喺度。即係當然係難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會覺得而家我哋咁本土嘅社會係適唔適宜討論呢個話題呢？其實十有九都係話俾你聽，呢啲咁嘅厭惡性設施最好就安排喺隔離個區，就唔好安排喺自己度。但系到自己有一日要揾呢啲，即系假设，你如果爸爸妈妈又或者你公公婆婆，你再对上一代，即系再对上一代要揾一啲咁嘅灵灰安置所嘅时候，你到底有咩地方揾呢？就系、是、除咗你要去私人买位之外咧，就其实冇嘅。私人买位又系一件好贵嘅事，即系公共咧就排唔到队。呢啲系啲好实在嘅、好闷 Q 嘅嘢。咁当然就系话我讲呢啲嘢，即系呢一节分分钟就唔过千啦。但系唔紧要，希望嗰即系听我嗰一千人。更加要理解點解要入 app， 更加要點理解點樣同身邊嘅人去 sell 啲最悶嘅嘢，亦都咧嚟即係留意咧嚟緊禮拜四、禮拜五會 online 嘅即係新一集嘅知己薪火相傳，因為咧胡志偉要教佢點樣做區啦，即係雖然你都唔會妥佢乜滯㗎啦。即系有啲政治取态嘅嘢，系咪？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屌喂，佢可以教你点样做区？你2019要选，你都要靠佢噶，系嘛？即系简单嚟讲系呢一样嘢啫。咁所以越闷嘅嘢系越要讲得多，越闷嘅嘢就算得翻1000个人听都好，都要坚持。咁但系问题就系坚持系咪净系得我呢？唔系嘅，冇大家嘅参与咧，我都坚持唔到几耐。咁所以咧，远嘅事唔好讲啦，近嘅嘢就希望大家报名嚟做 app 先。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我都觉得。太过心淡嘅情况之下呢，我都做唔落去啦。係啦。咁呢今集嘅时间咁多啦，多谢剛才天话先生参与啦，同埋冇入镜嘅呢位阿咩小姐。要知嘅人你自然会知㗎啦。咁今集多谢大家收听，下礼拜再见，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